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聊，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虎啸乐翻天， 雅娟策划主持， 京城相声伴六虎闹新春，我是姜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雅娟，到了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的压轴出场的嘉宾了，掌声特别欢迎中国曲协的领导，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相声名家，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师长姜昆老师。 好，朋友们大家好。 姜老师你看哈，虎年到了，您是属虎的，看到您也是生龙活虎的，虎虎生威呀，您得给大家带来几句虎符，您的虎年祝福。 有一天我跟那个小戴说相声的时候，翻场的时候呢，突然我们都没有了，突然说你们还得说一段， 对，观众太热情，再来一段。 结果我就上去了，我从心里头我说我给小戴出个难题吧，我说小戴，虎年到了，咱们俩一人一句虎字，好不好？哎呦，我心说，我说上边的，他肯定得接下边的， 对啊， 只要我有的说。他就必须得说出来， 没错， 我要没得说了我就不说了。 对，您就结了。 啊，我说虎虎生威，他说虎虎有生气，我说虎头虎脑，他说虎背熊腰，我说了个虎跃龙腾，当时他愣了一下的。但是呢，正好那我们参加那晚会呢，叫什么什么，叫虎啸利川，这么一虎啸利川的，我们在那个利川呢，他马上说虎啸天津，哎呦，我听了，我当时我就给他，我们在天津台录节目的时候，虎啸天津，我说行，哎呀，我说我就差说你二虎八斤，小戴的小名正好叫二虎，我们又有一句话，你别那么二虎八斤的，就是我们东北的一句话， 对， 你别那么二虎八斤的，就说这人虎了吧唧，虎头虎脑的说，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这还挺不容易的，而且反映出来还挺机智的， 对，现场的一个包袱，行，我们刚才也是一个。虎字的大拜年是来自于姜昆老师，是一只虎啊。姜昆老师今年已经60岁了。 对， 哎呀，我觉得您这一生，其实在我看来，都给了相声艺术，给家庭的，给自己的太少了。 我就想，我这辈子有幸能从事这个相声艺术呢，是我自己本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功。因为什么呢？没有别的艺术能让我们老是这个沉浸在这个笑声当中了啊。这个相声艺术呢，除了我们给大家带来欢乐，实际自己也挺乐的，对不对？ 对 啊，我写相声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梁左在一起，我说梁左，我说我写相声有一成功的经验，就是你什么时候把自己都能给逗乐了，你这相声别人肯定乐了啊。就是你自个儿写的，说哎呦，你觉得我怎么那么可乐呀、啊 是吧？ 我怎么听着耳熟啊？这话， 就别人就乐了。如果说你自己都感觉着，哎呦，挺勉强的，别人能乐吗？这个一定是不把准的。 对 啊，碰巧了能过关的话，也是算您侥幸逮着了啊。所以呢，我就想从事这样一种职业，对我来讲也是真是一生当中的荣幸。当然了，我还有一点，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会这样，就是全力以赴的为我们的相声事业、相声的作品、相声的新人这样的去做一点工作呢？我就觉得确实相声给了我一切。我从冰糖回来的时候哈、啊，我从冰糖回来的时候真是两手空空啊。这个也应该说那时候也心里忐忑不安，甚至站在我们那个广播当时叫广播事业局的那个大楼前头的时候，我都想我是回来了，我看着我的工作证，哎呦，真的假的？我自己那时候也反正年龄也小嘛，到时候当时也有这样的，甚至有这种怀疑心理上的作用。但是一瞬间呢，我就觉得我成了这里的主人了，我应该在这里边把我自己的全部的这样的这个力量都能献出来。我说是谁给我的？就是这个相声。相声让我有了事业，相声让我有了那么多的观众，相声让我也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相声也让我有了一个不错的收入。 没错 啊，真的，我觉得是相声给了我一切。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献出给相声的话，我乐意， 心甘情愿。哎呀，姜老师这些话其实挺感动我的。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也真的是希望把我毕生的精力哈、热情都奉献给我们传统的曲艺艺术，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那么09年是值得回忆的一年，我们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在09年的时候。我们来回忆一下09年大记事，比如说09年我们中国曲协都做了什么，然后包括在我们这些国事家事上给您印象深刻的。 我呢，在09年的时候呢，曾经有过几个令我很难忘的事情，我觉得我有必要的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把我们09年就是这个从事的这个小剧场的活动集中起来搞了一场这个叫做曲艺精品演出向人们汇报的时候，应该说是我在小剧场不是说我发现的，是我看到的非常优秀的这些演员，我把他们请到了这些大舞台，甚至是向这个中央的领导同志汇报的时候呢，我真是感觉到在我们这个小剧场的这个舞台的青年演员身上，我看到了一股生气，看到了一股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演员所缺乏的那股我们刚出来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啊，那股劲头我确实看到了。包括你像我们的这个英宁啊、王月波呀、还有这个高晓帆呐、还有我们的这个甄奇、李然呐、还有我们的这个贾玲、 白凯南 白凯南、就这些人，哎呦，我觉得并不是我们好像是哪位专家或者哪个团体在精心的好像再去给在他们身上注入什么让他们迅速的成长，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文化环境，我们的艺术大繁荣了，是吧，大发展了，我们小剧场雨后春笋。我看到他们的演出，尤其集中在一起演出的话，我真是坐在那里边，我使劲的我给他们鼓掌，我而且心里都感觉到我们的这些专业演员们赶紧要向他们学习呀，是吧？如果不向他们学习的话，你真是赶不上时代啊！人家大家伙不欢迎你，或者你走不上舞台，别人这个你票你卖不出去，比别人票价低的话，你可别怨天尤人，应该看一看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所具有的这种跟时代脉搏相符合的啊，这些艺术这个因素和文化符号，这确实我是也感到了。而且呢，我从心里感觉他们确实代表着未来。我看那个电影，我看那个就是那个变形金刚，一开始啊，人都看腻了的时候，我才去看的啊，因为我比较落后。我看完了以后，我突然有个想法，我发现那个第一集的变形金刚几乎所有的这种他们当时科幻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事实了，包括触摸的屏幕， 对， 是吧？包括这个物件的组合，然后这种变化，多功能的这种相聚合，都像你包括我们 iPad、iPhone、iTouch 这个东西，全部都哎，简直是你都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那么我后来你包括你像看了《阿凡达》，我看 《贾老师真不错哎，你很时尚了 啊！我看到他在那个电子计算机前面有云雾一样， 三维啊， 我说我说这什么呀？这什么？人家告诉我这叫云计算。说是将来我们的可能就是就像我们的这个短信它通过电波传送以后，将来我们可能这个计算机的终端就是在你的周围，它就在无限当中的就进行着了。 所以可能过去以后硅片都不用了，就像云计算，这个可能现在是一种设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变成事实。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一个传统古老的民族的一个相声也好，我们这些传统艺术也好，你应该怎么样的跟这个啊这些比较先进的文化符号相符合的话，这对我们来讲确实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啊，一点容不得你拿相声去砸包袱，你必须得下下功夫去努力才行，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看着他们的这种成长，我心里特别的、 很欣慰， 很非常的欣慰。第二个呢，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使我特别高兴的，就是我们曾经过去就是要提倡啊，什么号召啊，鼓励大家送欢笑下基层，多给农民搞一些这个慰问性的演出和公益性的演出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变成了事实，变成了许许多的演员自觉的行动，而且变成了全国各地各个地方的曲艺家协会都在组织这样的活动。哎呦，我从这个也特别心里也特别的欣慰，是吧？这个我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就看你去做不做。如果你去做了，而且有人去领头去做，我相信只要是好事，大家伙一定会去跟着做，而且能把它做得更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北京小剧场。我呢刚刚宣布完了，我们北京小剧场已经到了25了。等我刚刚说完了，跟领导汇报完了，我很高兴。到下午刚又成了一个，望京那儿又有一新的。 对对对，望京乐园 啊，就这么快，就是这么快，是吧？ 嗯。 而且呢，我呢看到我们这些相声演员们都成了紧俏商品了。因为现在我们这20几个相声俱乐部，你礼拜五晚上有演出，礼拜六的下午有演出，礼拜六的晚上有演出，礼拜日的下午有演出，礼拜日晚上有演出，那么就这么，这些演员已经不够用了，所以呢，我就看到了一些小剧场里几乎我一个熟面孔都没有，全是我不认识的人，而且他们把他们的录像通过网上给我传过来，我不可能都去，我一个一个的在看。有的确实是很原始，也是不客气讲的很粗糙，但是我认为我一开始就这样，我就从这原始来的，我就从这粗糙来的，是吧？我不是一天生起来就跑到上大舞台上去说相声，对不 对？ 我一开始的时候比他们还粗糙， 还土呢， 是吧？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这种趋势呢，让我感到了一种欣慰。艺术的成功或者是繁荣，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吧？你比方今天一号召，明天突然，哎呦，有多少个名演员出来？后天，舞台上有多少了一个什么？好像这新的这个精品出作品出来，不可能这样。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磨练，尤其是现在在文化多元文化、各种各样文化符号集中的时候，你想在众多的文化符号，你出来头顶啊，独树一帜，你得有这个经济独立的本领啊， 对， 你那脚得站稳了。是吧？你要找这么人，那手指头一推，您倒了。 对，您就遗臭万年了。 行，你看来你也受这相声啊小剧场的这个影响不小啊。 对，我们也特别感受到了小剧场现在红红火火，包括我们中曲青音在2009年从成立到现在，给太多年轻人举办了专场。您想，您年轻的时候学相声，怎么可能有专场的机会？不可能。 对，这个专场呢是我想出来的。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大家凑在一块儿都去演出的话呢，很可能也会很热闹，但是呢总是没有一个点。 对 啊，如果一个人专场，同样是大家伙儿去演出，但是他有一个点，我来给你捧场来的。 对， 不论从情谊上啊，从这个整个这个的这个氛围上啊，包括我们这些观众，为什么场场都满呢？ 有专属感啊， 对不对？ 对， 大家伙儿要有很多种的因素会促使人到这个剧场来，这是为了一个因素而来的。我们就是为了他好朋友啊，完了同行啊，老师啊，完了学生啊，哎呀，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话，使每一场演出都有了一个主题，所以呢，这种专场性质的演出呢，我觉得对我也北京中国的这个青音小剧场，曲艺青音小剧场的话，是它的一个特色，我希望他们坚持下去， 独一无二的。对，我们还希望给更多的年轻人办专场。 对， 大家好，小戴啊， 哎， 今天可都是家里人， 大喜的日子， 分开拜年，叫点好听的， 那没问题， 先给所有的女同胞拜拜年。 那我就在这儿给各位女同胞们拜个年，姐姐们你好。 来，再给我们的男同胞们拜拜年， 再给各位男士拜个年，姐夫们你们好。

我是以受害者的身份，结果全场使劲鼓掌。为什么呢？我说现在我们的版权确实是应该重视，我们创作了一段相声，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我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在各个电视台，我们一起播放啊，你们呢也付了我们的稿费是吧，甚至有的付了我们的演播费，那么就说明呢，我在这一场演出或者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跟你有了一个共同的版权的这样一个约定是吧，也包括中央电视台给我们弄节目是一个共同的版权。 嗯， 但是呢我们一次性的创作性的劳动的这个价值呢，今后呢它有一个重复性的，你看它你要反复播放，这个反复的播放不能跟演员跟作者没有关系， 对， 那是它的劳动价值一种体现。那么在全国，我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在全国各个电视台各个广播电台在播放我们相声，重复性的这种播放它产生了很多价值的时候，跟演员跟我们作者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在美国参观的时候，尤其是在美国音乐家协会参观的时候，音乐家协会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维护音乐家的版权，甚至那些已经故去了的一些逝者们，现在依然每天他在接着的那个支票啊，他在这一个大的这个乐队里边，他曾经担任那个贝斯，拉那个大贝斯的，他依然有，哪怕是20美分是吧，30美分他也给他寄去。那么包括你说现在我们相声界，你侯宝林先生是吧，马季先生，还有这个 马三立先生， 都他们都过去了，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在播放啊。这些播放的话，应该不应该有属于他们版权那部分劳动所得呢？这些都是应该在一个进步的文明的有法治的社会当中应该体现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意义出发，跟天津在一起，那当然了，更多的是人家天津文联是吧？人家搞的这一场就是相声啊作品的这个拍卖会，中央电视台也非常重视。他们在第一时间里得到这个消息后， 现场直播， 从来没有过的， 从来没有过的 啊。那么这样的话，我感觉到从我们相声界来讲，他至少发了这样一个信号，这样一个传达这样的信息。今年呢，对不起啊，您也是广播电台。我们这个有一个集体的维权的这样一个组织呢，马上就要成立了。我们准备给各个广播电台、各个电视台发一封信。我们非常实事求是的把这个要求提出来。我们现在走第一步，我们现在有78名啊相声演员委托我们进行集体版权管理。我们希望就是你播出的时候先跟我们打个招呼，是吧？播出的打个招呼，我们互相的有一个版权的这样的约定。我想从这第一步开始，用2年、3年、5年，甚至更长远一点时间，10年，我们不过奢望，我们既想把我们这些应该得到的这种权益的保护，我们应该把它获得。 对，我们要让自己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对， 我们需要付出之后得到回报。 谢谢，谢谢你的理解啊，知识版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没错，我们一定要规规矩矩哈，无规矩不成方圆。好，09年还有一件大事，其实也要跟江先生再次回忆，就是李文华老师的逝世。我们在中曲清音小剧场在大学生专场的时候，江先生特别赶到了演出现场，也是在李老师去世的第二天，然后就跟年轻人说，然后并且年轻人还自发的把掌声献给了这位老艺术家。 对， 从 那个马季老师走的那一天起，我们真是感觉到身上担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老艺术家们，当他们还在继续完成着给大家送欢笑的任务的同时啊，居然就是一下子就离开了我们，确实让我们有时候在心理上都难以承受的，而且日益的认识到我们身上这个担子的分量和我们心中应该担负的这个担负吧啊。所以呢，我就是从怎么说呢，从李文华老师应该说是走的那天起，我就想应该要抓紧了啊，这个多少是从来急是吧？这句话呢，对于我们来讲，是尤其是相声界来讲，太必要了，因为老天爷确实有点不太公平， 对， 是吧？ 是 让这么多这个制造欢笑的这样一个笑的使者，那么早的就离开了我们老百姓，离开了我们的生活，确实是不应该。 但 是他毕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怎么办呢？唯有努力告慰